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们是同一类人。每当夜色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会变得柔软，心境会变得平和，在柔软平和的心境和行走的空间里，会找到一个安静的场所，我们走进来，进入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我希望10点大陆机制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环境，欢迎各位以你最最舒适的收听收看的状态走进10点大陆机。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你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手机的 App， 调到 FM 98.2，或者车载的音箱都可以看到、听到十点大陆机哦，应该是听到。如果你想既听到又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你可以用两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关注一个微信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视频直播间那一栏里有我们这个节目组的那一栏，你点它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了。希望你多多点那个栏目，会有很多很多的回馈，我们的信息也会统计每一晚到底有多少人通过这个方式观看了10点大陆机。哎，这是一个指标，希望大家受累点它。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花椒下载 APP 花椒，搜索10点大陆机，跟我和所有喜欢夜晚、喜欢在夜晚听好音乐的朋友一起聊聊这些天或者最近各位的心情。首先要特别感谢红鲤鱼这位朋友，在我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就送了大量的叫做心花怒放，让我们的直播间感觉就像有一个浪漫的烟火表演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每年山东省的潍坊市在4月20号那天都会有一个风筝节的晚会，每当这个在我们的体育场结束这个晚会的时候呢，就会放烟火。我总觉得那个时候春天刚刚来到，是我的家乡最最美丽的一天，因为烟花会布满整个我们那个城市的夜空，觉得极其浪漫，就像过年一样。谢谢，也所有谢谢感谢正在进场的朋友，比如像神神神佑啊，期待你的到来，海若英、失控的疯子、快乐鱼、mini 啊，这是朋友老朋友了，还有和尚、重症薄凉，晚上好，你也是老朋友太阳花，还有777公主，你们都来了，我非常开心。那今天晚上我们聊什么呢？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其实这个话题呢，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 我在把这个今天的话题发到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的时候，有些朋友就这样表情，就这样，这个话题我不参与，为什么？也许他还没有遇到自己另外一半吧。那今天这个话题有两个分支啊，左边的分支是有另外一半的，来说一说你是在哪里遇见另外一半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生命当中非常有激情和有生命亮点的一个瞬间。那这边一个分支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遇见，那你期待在哪里遇到心仪的另外一半？这是个多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话题。看到七七七公主了，嗨，你也在，我也在，大家都在啊。我也不敢乱讲，我也找到一些这样的话说，佛家说呀，千生的500次回眸，500次，1、2、3次，500次才会来今生的擦肩而过。非常多的偶然，又有巧合，两人能在芸芸众生忽然遇见，而且觉得对方哇，一直盯着看。有的人是会一直盯着看的，有些人会想要悄悄的躲闪，会这样，好，然后好，再这样，对不对？这是多么可爱的生命的瞬间。我相信，我也知道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有通过视频正在看节目的朋友网友，一定有这种特别激动的瞬间。也许那个回眸你没有换得擦肩，如果没有换得在一起牵手，但是那个激动的感觉你一定记得，这个地点发生在哪里，是当时怎样一种情绪。我希望你来聊聊看。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好多的朋友说，哎，准则准则，我跟你讲啊，在学校有几个偶遇特别好的地方。第一，篮球场，就是运动场。第二，就是图书馆。第三，食堂。这仨地方呢，我都曾经看到过，就是那种牵手的人在这三个地方出现。很多的电影会在图书馆里拿男孩的拿书，男生哇、哦、读书啊，这个比如说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拿完这本书光拿出来之后，那个缝隙啪看到一张巴掌脸，那个大的眼睛唰唰唰唰正在闪你。哎，这时候就是这个电影剧情向上推进的发展。篮球场，你想想，很多打篮球的男生，我们都看过那个井上雄彦的作品，对不对？什么宫城良太啊、三井寿啊、流川枫啊，还有樱木花道啊、赤木啊、晴子啊，都会在篮球场上遇见自己觉得哇很心仪的另外一半，打球很好，而且他是啦啦队的队长。还有就是食堂。食堂这个地方怎么会遇见新另外一半？也有可能，其实我觉得缘分到了哪里都可以遇见，对不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时光很匆匆，我们天天在忙碌的节奏的生活当中，城市里去忙碌工作，很难有静下心来去抬头看看身边的人。大家都在默默的赶路，都在脑子想我今天完成的这个工作学习的任务怎么样，会不会得到同事的赞许、领导的赏识，对我自己这一天的收获怎么样。我都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或者令人激动的时刻留在电影里，留在幻梦里，我们把它移到现实当中。今天晚上我准备了很多歌曲，这些歌曲呢也会让我们会想起之前那一段段精彩的人生经历，四目相投，火花四溅的感觉。第一首歌今天晚上送给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以及花椒的正在看我的朋友，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的我们的听友们。第一首歌就是 FIR 飞儿乐团那一首相当老的歌曲。怎么说相当老呢？很有味道，而且很多的朋友会看这个 MTV 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我们的爱》。 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这首歌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一首还很经典的歌曲，和很多的我那个年代的同龄人啊，80后的都会在 KTV 唱这首歌。FIR 乐团的主唱呢，他的声音还是很有特点的哈，而且这首歌也并不是很好唱的一首歌。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听上去用耳机啊，或你听歌的时候觉得这歌哎挺简单的呀，但是真到拿到 KTV 唱的时候还是很难唱的，因为我们听到的唱片是经过修改，经过所有的后期处理的啊。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懂音乐，或者懂音乐里边那个真情流露的部分，那你会觉得一个人认真唱歌的样子是足够吸引人的。你没有发现当一个人在认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点旁若无人的感受的时候，特别专注，是会特别加分，真的是会吸引到异性的或者同性的目光，对不对？今天晚上我们说其实也不是邂逅了，就是说你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话，你会回忆起那些温暖的瞬间，你是在哪里遇到这个让你觉得诶他好像有点注意我的这样一个精神和肉体的。如果你现在没有另外一半，那你期待在哪里会遇见这样的情感的需求和归宿？再看看我们十点答录机所有听众的留言。谢谢小仙儿，谢谢我们的伟伟送我的掌声。我也想问问小仙儿，伟伟，你是在哪里遇到你另外一半的？想想看嘛，你可以说说。就这个话题，有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特别有意思的回复说，哎呦，我都特别希望在高考的考场上遇到他，就是在考场里遇见另外一半。这个怎么遇见？我在想，考场是紧张的一个环境，大家都在拼命的做题，想把这个分数考到最高。你一定是很调侃我，但是如果现在追求标新立异的生活以及特别亮丽的 ID，真的有一部电影在考场上遇到另外一半的话还挺有意思的。我记得好像是有一部泰国的电影啊，是不是就是写考场的事情，好像是，我记得啊，我忘记什么名字。谢谢陆续进场的朋友。邂逅另外一半，其实我觉得与你当天的着装啊心情也有关系。冥冥之中你说与你擦肩而过的，有比如说从地铁站出来，瞬间出来200人、400人，怎么就会在地铁站你绷正住了或者啪站住了见到一个面孔？诶，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就特别甜蜜蜜的感觉。很多的电影的桥段，文学的作品里都会讲这种邂逅的神奇的荷尔蒙产生的力量，会让我们的生命觉得不空洞不枯燥，那一瞬间你会觉得生活特别美好。 我真的希望大家拥有这一瞬间，而且拥有了之后是一个良性的开始，就别光擦肩而过了，有进一步的发展，就像剧情一样，一集一集的撑着你，一直撑到70多集才牵手，那谁有用说那个想法去看到70集，第一集邂逅，第三集就牵手，第六集就互相见家人，第八集就准备婚礼。如果现实这样就好了啊！我们慢慢来。我今天准备了好多好听的歌，我觉得《十点大陆机》就是一个深夜的唱片的播放器，加上我这一个还算配搭完善的 DJ 周准，来陪着你度过每一个漫漫的长夜，至少每天一个小时属于我们的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属于我们的时间。如果你也觉得是属于我们的时间 ，we us you us us 的话，我就觉得很开心。Between us， 在我们之间有一种非常好的连接，不管是情感的、情绪的、朋友之间的、相互依赖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连接。第一首歌呢，来自于 FIR 乐团的《我们的爱》。第二首歌会是什么歌呢？其实我今天看我选的歌单，女生的歌多于男生的歌。那么第二首就有请。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在最近也看过他们的演唱会，对不对？在北京，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反正是开过一场演唱会，五月天。五月天的歌曲呢，就会有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万人大合唱，很多好听的歌曲被五月天唱出来的时候，就充满了五月天的味道。来听听这首歌曲，后来的我们，一把简单的吉他配上五月天新的演唱，就会让我们觉得有味道，有内涵。后来的我们又遇见了，对吗？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开心啊，我是心痛啊。然后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呢，除了回忆思念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心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走着，就是不再并肩了，找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让珍贵的人生有时的用心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着，后来的我们，我期待 着，泪水就能看到我。你真的 后来我才发现，如果有一天我在我们熟悉的地方看到另外一对人再次相遇，我也会为替他开心，那是一种情感的延续，爱的延续。 另一个我们还是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无论如何，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谢谢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我刚刚看到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一个朋友在说了他的那些话。他说你要读吗？我说可以读吗？他说别读了。但是我给他打了一个笑脸，他说那你随便吧。好的，我先要谢谢刚刚的 PXLCQY 关注了我，谢谢你。你在哪里看我的直播呢？是随便进来的，还是有预谋的进来十点大陆机？我不管你是怎样的方式进入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我都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你关注了我，也希望你把这个节目告诉给你身边的朋友。这个朋友叫做不安分的万花筒，他说其实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想念之前跟他遇到的那个711的门前，哦 ,7-11, 快餐，哇，这个地方城市有很多，也会有很多邂逅的场景。他说，我记得那天下雨，他穿了一件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你叫什么？应该叫做衬衫，对吗？是那种 oversized, OK。他的头发很短，但是非常的精神，是那种精神的板寸。穿了一双很高的袜子，穿了一双 Vans 的黑色球鞋，是 old school 那种哦。OK， 我知道。然后他说他在那边好像等一个人，我要进去买，哦，他要买一个食物，就是那种包起来的，日本的那个叫什么饭团啊，饭团。我当时就看了他一眼，我觉得哇，怦然心动的感觉，我一直记得。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我。我在关门那个瞬间还回头偷偷的看了他一眼，他还在等一个人。然后我就不知道买哪个饭团，然后挑了很久，最后竟然买了一个酸奶出来了。他说我是要去买饭团的呀，买了一个酸奶。当我在结账再偷偷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走掉了。这是我遇见他最美丽的时候，我当时真的像一个小鹿一样的雀跃跳动着。其实我之后也来过几次这个 7-11， 就再也没有遇到他。总之十分的好，十分的美好，我想把这个感觉跟你讲一讲周准，非常的感谢。很浪漫啊，很青春，洋溢着纯真的力量，那种偷偷的关注然后窃喜，小鹿乱撞。我在想那个男生一定是一个非常瘦的男生嘛，穿大衬衫 oversize， 还要穿那种高筒的袜子，穿 Vans 球鞋的人，一定是瘦高瘦高的男生。 十分美好，谢谢你，谢谢你。我要放一个图片给你，哪个图片？这个图片，我就一下想到这个图片了。瘦瘦高高的男生，雨果先生又曾经说过了，哎，我又像别人一样了，谁谁谁说过了，叔本华曾经说过，雨果曾经说过，最初的爱就是女生主动，男生羞涩，我都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机遇，在我们的平淡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爱的涟漪，哎呦，那个涟漪的光晕，那个水波荡漾，啪啪啪啪啪啪延展开来，就是特别美好，对吗？嗯，其实今天我特别尴尬的事情啊，我找的这些歌都是慢歌，也赖我，这些都不是那种特别，比如说甜蜜蜜，你笑的甜，没有这种类型的歌，都是那种还是有一点深度的，比如说能看开或者分开的歌曲。那就今天听反差的歌曲也是一种感受，我们想象美好的瞬间，听着反差比较大的歌，那种很浓很浓的情歌，也很有意思。我希望你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空间里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生命当中有很多美好的瞬间是值得你慢慢回味的。刚刚那位朋友就是，哎呀，如果你那个时候能拍张照片就更完美了。放个片花啊，然后放一首歌给你们。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来自戴佩妮 Penny 的很好听的歌曲《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从开始就结束了，还是从开始一直写到现在呢？我非常欣赏戴佩妮，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听友和歌迷喜欢戴佩妮，每次听戴佩妮的歌都会看到下面的评论说 Penny 你可以再胖一点吗？可以爱一点吗？可以找到那个对你好的人吗？你看唱歌得到这么多的褒奖和关心，戴佩妮很开心，是不是？接的一见钟情之后和恩赐遇见，也不想表白，就那么看着美好着，然后有一天那个人就突然不见了，也挺美好，对吗？就是那种偶遇，心动，心跳加速，又遇见，但是就再也没有碰到，缘深缘浅。 原来爱情这回事，放心一辈子，幸福让人欲言又止，聊一聊我们未来那些日子，是否在天亮以后不再迷失，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更懂事，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更懂事。 有人追求幸福所以努力，有人拥有幸福所以放弃。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谢谢戴佩妮，我们的故事。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lly man。 十点大陆机，变成更好的人。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呈现的十点大陆机。今天呈现的是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我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主持人。如果你在花轿里看到我，你会觉得，哎，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呢？这一档走心的电台节目，深夜的陪伴节目。我真的希望我所有的努力都能得到大家的感受得到，用心也好，暖暖的温润的感受也好，我都希望我们都是彼此相知的。你看啊，涉及到非常隐私的部分，就比如说你看，因为每个人都有 ID， 对不对？又如果人都在看这个直播的话，就会每个人会看到你写的文字，有些人就会比较的含蓄，想啊想说，不写了，就听吧，也好，但是我也希望你写下来，我可以不读你的名字啊，我可以只读你的文字啊，对不对？你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里就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大家也看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只有我自己可以看到。这位朋友叫做篮球小子说，准子你好。你看我是跟他在篮球场认识的，他说我是我们学校校队的前锋，他是我们学校啦啦队的队员。我还记得他给我买烧饼的时候那个单纯又害羞的样子，哎呦好美好啊。篮球这位朋友他说，这只是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分开很久很久了。我们都有了各自的伴侣，我们现在还有微信，时不时的发个短信聊一聊，是特别单纯的那种啊。我也会看到他朋友圈里发到他们甜蜜的照片。说实话，我有点那什么，我从来没有发照片在我的朋友圈让他看到。你看，看来这个男生在乎这个女生多一点。说这些美好的记忆我都记得，人总有点记忆才能活得更加滋润，才能珍惜现在的人，你说是不是 ？Nice， 不错不错，谢谢你。我们都会一步一步的变得更加成熟。变成自己认为还不错的人，也对那个曾经在一起牵手真正关心过彼此的另外一半送上真挚的祝福。这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看这个夜晚，有时候就会因为大家的留言会让这个夜晚不太一样，不管是从听觉上视觉上，你听觉视觉反馈之后，你心里的反应上，都是一种很好很好的调节。如果你真的每天晚上有时间来十点打路机坐一坐，听一听，哪怕是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听到一首歌或者听到我们主持人说的话，我们之间的交流，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休息。音乐是有神奇的功能，至少和你让你的思绪不变得缓慢，你会有节奏感、代入感、真实的感觉。我希望十点打路机有这样一个功能。接下来一首歌就叫体面好了。体面，这也是一部电影的一个歌曲啊。不管是认识他分开，都要有体面的感觉。体面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度。送给体面的十点打路机和体面的你们。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今天？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再见。 不负遇见。 我想对你说，时间仍然在我们身边围绕，只是我们在飞逝，变得不认识自己，变得对自己刮目相看，偶尔又想回到最简单的最初。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也许是今天的话题会感染到那些敏感的灵魂。有一位朋友他跟我说，听了这些歌，听了你的话，我又把压在床底下，压在很深很深的一个盒子里的照片拿出来翻看了。他说那些照片都是我们一起的合照，有时候他在左边，有时候我在左边，有时候他在右边，有时候我在右边。那些照片我们笑得都特别真实，有各种情绪，各种场景，还有我们情侣的毛衣，都是同款的白色的，记得是在冬天 Gap 买的那种毛衣，很好看。女生有大大的眼睛，男生有宽宽的肩膀。他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的力量，就是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还是学生，我们努力来到一个城市，以为这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一直会走到最后。但是就好像老天在故意捉弄我们，当我们真的用心去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我们却不经常在一起了。他就问我说，周准，你说怎么去平衡时间和另外一半的相处呢？他忙我也忙，我们相处的时间就少，我又是一个依赖感很强的女生，最后我们就在这个我们拼尽全力来到的这个城市走散了。我们一起的时候有很多的脑洞，我们一起想事情，克服困难，可现在我们独自生活。我送你们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我们的总和》，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最后又回到了一。生活就是这样的，加油。 时而进展，时而退缩，谁丢出这个复杂无解的习题？这楼里囤积许多错误，尝试睡去，习惯跟着表格前进，忘了翻页的空白也是片天地。 有时糊涂也是种幸福，不药而愈。你的过往我停止填掉自己，字里行间全纪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成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尽量删去， 现在的我们，后来的我们，以及未来的我们是什么样子，我都希望大家用一种真实的态度去发现爱，接受爱。接受爱有很多的层次，接受爱的给予，接受爱的分离，接受爱的浓烈，也可以理解爱的疏忽。不管是在怎样的场合遇见那个心仪的另外一半，我们都心存美好的去接纳，从一开始的小小的拒绝害羞，到敞开怀抱，然后到浓郁的爱情，然后到平淡的生活，最后呢，两个人就是左手拉右手。 希望今天晚上这期节目能够让你明白一些简简单单的道理，也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登场的朋友，我能记得我都记得你们。比如说你上次来过，第二次又来到直播间，那个名字我一定记得。比如说逍遥天蝎，是不是有你？你经常来不说话，谢谢静儿，谢谢东哥，谢谢维维，谢谢宋温暖，谢谢红鲤鱼、绿鲤鱼与驴，谢谢所有在夜晚让这个夜晚变得升腾不一样的朋友。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今天我们聊到这里。 Last 最后一首歌曲会是谁呢？就有请导演、歌手、演员刘若英。虽然这首歌叫做我们没有在一起，它都是满满的感谢啊。哎，对了，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吴若彤先生的节目 Love is Love。 晚安了，拜拜。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还记得当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你哈哈笑的样子倒是一点没变，时间走了谁还在等呢？这杯咖啡忘了加糖，真不是我那么伤感，世界太分。 我们